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八集，风雪松山客和松山风雪情两本书，记录了无数惨不忍睹的往事。李在德的母亲被日寇活埋了，他身边的无数战友不是在枪林弹雨的前线，就是在寒冷饥饿之中牺牲了。说到抗联老兵李在德那些牺牲在对日斗争前线的战友们，那更是一言难尽。李在德的战友，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曾经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他率领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1936年不幸被俘。1936年8月1号，敌人将他押往诸河县。8月2号，敌人将其绑在大车上，在中和县城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于中和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中和县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县。赵上志是抗联老兵李在德的直接领导，是李在德和于宝和的结婚介绍人。他1908年生，汉族，辽宁朝阳人。1925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北伐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地区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918事变以后，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之后领导创建中共八堰抗日游击队，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36军独立师、北满、诸河反日游击队，后来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与李兆麟创建了诸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于1942年2月12号在战斗中负重伤被俘虏，壮烈牺牲。李在德的战友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32年，杨靖宇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 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率领我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战斗几昼夜，然后壮烈牺牲。革命烈士汪亚尘，早期组织抗日武装，在武昌县南山密林里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1933年年底，他所在的山林队第四支队发展壮大到200多人，迅速开辟了武昌区抗日游击队。1934年，汪亚尘被东北各路抗日武装推举为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首领。1935年春天，汪亚尘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的部队先后被改编为东北革命军第八军、东北抗联第十军，汪亚尘任军长。他率部转战武昌、舒兰、榆树等地，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39年，第十军的营地屡次遭日军的破坏，部队断了粮，汪亚尘和战士们以野菜树皮充饥，坚持抗战。1941年1月29号，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日寇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把他的身躯丢入江中冲走了。抗战老兵李在德的战友陈汉章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就义。1940年，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的陈汉章率部与日军作战，由于叛徒告密，陈汉章和战友被敌人包围，最终牺牲，年仅27岁。侵华日军残暴地将陈汉章的头颅割下，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保存在当时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大陆科学院。2013年4月，陈汉章100周年诞辰，烈士头颅被迎回吉林省敦化故乡，深守合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红军的远东正规作战部队中，活跃着一支主要由中国抗联战士组成的第88国际旅，又称为中国旅。他们机智勇敢，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令敌人闻风丧胆，是闻名整个苏军的一支奇兵。话说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日本法西斯正处于日暮穷途的境地。在欧洲战场，美英盟军已经攻占了意大利大部，并且对德国西部边境的齐格菲防线发起了总攻。苏军在东线已经结束了维斯瓦奥德河战役，逼近了德国首都柏林。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已经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战争已经迫近了日本本土。1945年2月4号至11号，苏联、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穆里雅尔塔举行了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确定欧洲战争结束以后，苏联与同盟国共同展开对日作战。与此同时，苏联远东境内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这支部队是由1940年初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余部组成，旅长是周保中，副旅长李兆林，归属于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指挥领导。在苏联红军进军东北的过程中，教导旅担负了敌后侦察、破袭以及战斗的任务，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在李在德的回忆录《嵩山风雪情》中有这样的描述：88旅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中国语翻译训练班， 直属于苏联政府内务部，旅下设有五个营和一个迫击炮连，每个营有两个连，一个中国连，一个苏联连。一营长是金日成大尉，二营长是王孝明大尉，三营长是王明贵上尉，四营长是江信泰大尉。四个营的参谋长都是苏联人担任，还有一个无线电营，营长是苏联的奥斯托洛夫大尉，参谋长是苏联的石道夫中尉。我所在中国排有男女战士30人，有朝鲜族，也有汉族，排长是张锡昌，党支部书记是金昌哲，副书记是李敏。2012年9月17号，我在沈阳参加了原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独立特别旅历史研究会举办的88旅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个纪念会上，驻沈阳俄罗斯总领事和两位原88旅的俄罗斯将军讲了话。这次开会，我只见到了时年89岁的李敏和95岁的李在德老人。这次参会，我还见到我敬仰的大哥张正龙，他正在写《血红血白》等作品。俄罗斯总领事还颁发我一枚勋章，他会说中文。他说：“表彰你对88旅的宣传和讴歌。”这让我感到羞愧难当。我是在余光大哥家采访了李在德老人。余光大哥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当过记者，思维逻辑性很强，性格不紧不慢，为人随和而爽快。余光大哥每一天都拉着年迈的母亲散步1小时，我心里感叹，这样孝顺的儿子天下也不多呀。李在德老人在1982年就离休了，原单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我问余光大哥，能问问李在德老前辈收入多少吗？十几年来，我共采访500多人，分为10个类别：一是8路军新四军，二国军抗战将士，三侵华日军老鬼子，四东北抗联军人，五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六被日寇强掳到日本国的劳工，七被日寇强掳为性奴隶的慰安妇，八远征军老兵，九游击队、武工队、国军军统抗战老兵，十抗日战争中被日寇祸害的地区民众。我对余光大哥说，我提问的目的是战争结束后若干年，亲历战争的老兵们生活状况、精神状况分布不均，战后68年国家荣誉统一化也没有实行，因此我想做一个调查记录，让后人分析比较。这就包括战争历史研究的3个要素：人证、物证、口述史，包括亲历抗战老兵个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心路历程和警示横言。这其中啊，当然也应该有收入。余光大哥沉默片刻，告诉我：“啊，母�亲，每月收入7000元人民币。我能采访到仰慕已久、德高望重的东北抗联老兵李在德，是我的福气。我衷心祝福亲历抗日战争烽火的东北抗联老兵李在德健康长寿。2013年8月7号。接下来要说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国第一位牺牲在对日作战前线的将领韩家林少将，和他曾经当过远征军少校翻译的儿子韩宝轩先生的故事。无独有偶，韩宝轩先生的夫人马志清，又是指挥江桥抗战的英雄马占山将军的孙女。我和韩宝轩一家子非常熟悉，第一次和我电话联系的是冯志清女士的兄妹。那是2000年的一天，我正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上班，电话打来，对方自我介绍是马占山将军的孙子辈人物。 是看了我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关于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一文而和我联系的。1918年生的韩宝轩先生今年94岁。1932年他的父亲韩家林少将牺牲在战场时，韩宝轩刚刚14岁。韩宝轩对我说，父亲啊，是东北军马占山部队的少将。韩家林1898年出生，牺牲于1932年，号彭树，国民党东北边防军少将，吉林梨树人，祖籍山东。918事变以后参加过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1932年战死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将军幼年丧母，先就读于私塾，后来入当地高级小学读书。1913年高校毕业回家务农。1914年追随马占山参加东北军骑兵第2旅第3团。1927年任中校副官长。1930年在沈阳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1931年918事变以后，坚决拒绝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冒死前往北平，投奔万福林，并且被任命为第53军上校副官长。1931年11月上旬，受张学良、万福林委派，携密令返回东北，联络马占山部，任黑龙江省政府军署少将参议兼省府机要秘书。1932年2月，接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总部参谋长职务，为马占山迷惑敌人出谋划策。1932年4月，协助马占山脱离日伪控制区。4月12号，通电全国，宣布继续抗战。5月15号，参加在黑河举行的抗战誓师大会。5月16号，随抗日义勇军向日本侵略者发起全面进攻。5月23号，在呼兰击溃日军后进逼哈尔滨。作为马占山的得力助手，他在此次抗战中参与军机，负责保管印信、文件和辎重，发挥重要作用。1932年7月，马占山部的义勇军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受挫，即随马占山退入深山老林。7月28号，在海伦县东17井子与大股日军遭遇混战中，为掩护马占山而率部分道而行。7月29号凌晨，日军将他带领的100人包围在庆城县罗圈店子以及南78道林子，当时敌众我寡，于是率部以死相拼，激战中多处受伤，最后壮烈殉国，终年34岁。日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一身着呢子军衣的军官，从其身上搜得马占山名章一枚，同时又发现韩少林的尸体瘦小而且留有短须，与马占山非常相似，于是呢就误以为是马占山被击毙，其遗首被敌人悬于海伦城头数日进行示众，满面血污，惨不忍睹。名章等实物轮回陈列展出，拍摄照片，各报登载，大肆宣扬，演出了一幕闹剧。韩家林少将与马占山将军一起组织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给日本关东军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唤醒了中国人抗日的意志。韩家林将军是抗日战争中我中华民族殉国的第一位将军。为了保护韩家林一家的安全，免遭日寇的追杀，东北军系统悄悄地把韩家林一家遗属送到北平等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东北军系统又安排韩家林遗属进行南撤。1941年，韩宝轩先生考入重庆复旦大学，就读于农林系。复旦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重庆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 华北以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后方的高校有十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复旦大学等等。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而复旦大学则是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由上海搬迁到重庆的。1944年，韩宝勋先生响应国家征召，参加中国远征军，开赴抗日战场。韩宝勋先生的夫人马志清教授是一位非常随和的长者，我们保持联系多年，他总是和蔼可亲，谆谆教导，有求必应，毫无架子。韩宝勋老人给我讲了一个关于马占山部队老兵的故事。原马占山的部队无奈投敌以后，又在侵华日军军营中杀了日本鬼子。1940年5月13号，刚挂上将军军衔不几天的冈本，就让参加过诺门坎战役的中国伤兵用战刀生生给劈死了。这个伤兵原本就是马占山部队的骑兵，因为兵力不足，一些无奈投敌的伪满军也参加了诺门坎战役。先参加战斗的是以蒙古族为主的伪兴安师第十军管区，但这些部队极为的厌战，刚刚的接触就全线的崩溃。日本关东军急调日军赶赴前线的同时，急忙调驻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属下的石兰滨部组成石兰支队。石兰滨江桥抗战时是马占山部的第三旅参谋长，后来任骑兵第55团团长。骑兵55团在会攻哈尔滨时表现的那是相当的英勇。然而可叹的是，马占山退入苏联以后，石兰滨领着全团600人投降日寇，反过来讨伐孙红玉的救国军。本是抗日队伍，现在打自己人，官兵们极为不满。爱国军人第三连上尉连副郭凤来带兵起义，重举义旗，55团士兵群起响应。石兰滨众叛亲离，仅带着3-4个人跑到齐齐哈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更别擅作慈悲，同情才不会给我安慰，反而让我流泪。走得越近心越像刺猬，从未卸下防备，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彻底粉碎。在你眼中我是谁？你想我代替谁？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